有一片就是盲文，这个挺有意思，就是充满了这种爱的这种是吧情感啊，让我们的这个盲人朋友呢一握这个火炬就知道是对他的一种尊重，他的这种动感和活力啊，我们觉得对形体的这种健康啊，确实还是有一定的感知。说到这儿的时候呢，我们说我们讲的奥林匹克主义的时候，说到那个人的体质的时候，说到过一个词儿叫人的身体形态要好。什么叫身体形态好呢？我当时说的叫体格健壮，体型完美，姿态正确。那么我们看看一个火炬，要从我的角度去看，那么它的体格上特别好，体型上也非常的流畅，姿态呢非常正确。我经常听过我讲课，我经常说这个鲁智深是吧，那种身材叫身高八尺膀阔腰圆，这叫什么呀？叫体格健壮是吧。光体格健壮行吗？这不行。还有第二条呢，叫体型完美。什么叫体型完美呢？我就给大家讲，那就是武松了是吧。武松体格健壮，比鲁智深还多一条，叫体型完美。那书中描述呢，他是虎臂狼腰是吧。那这个谁呢？鲁智深是熊腰，所以鲁智深的身材呢就远远不及人家武松。那我们锻炼来锻炼去，也让身体呢是吧，要注意要它的完美。还有什么呢？身体这个姿态呢要正确。是什么叫正确呀？你看人家这火炬是吧，叫站如松，这就好。我一看那站如松我就喜欢。你看这火炬直挺挺的，从我的角度我是这样去看它啊。我跟我们的这学员朋友经常问他，我说什么叫站如松啊，啊为什么要求人要挺拔呀，像火炬这样这么挺拔呀，是吧。因为身体站如松，身体是挺拔的，这是形体健康的标志。你窝着腰是吧，含着胸，对身体健康没什么好处。老在那玩手机，这就不行，形体不健康。老这么窝着把肩都弄坏了，这都是坏习惯。由此我就跟大家引申出来，我们从火炬这儿说起。什么叫站如松啊？叫头正肩平啊，往这站，重心在中间。光这个行吗？不行，光看正面不行，还有侧面呢。侧面要是一看，耳垂垂个垂线，顺着肩峰一摸这挺骨，顺着垂下来，垂到这个大转子，垂到膝关节前侧，垂到脚踝。如果从侧面看，这是一条线垂下来，这是标准，这叫什么呀？站如松。要坐如松是什么呀？就在站的基础上夸坐下来，这叫坐如钟。我们现在的老百姓、学生、孩子都不讲究这个，玩手机玩那个脖子都成那样了是吧，腰又是弯的不好。所以我们作为社会体育指导员，指导老百姓锻炼，要让他们养成好的习惯，就像火炬那样立在那儿，像一棵松似的是吧。由此啊，我跟大家就顺便就跟大家就讲是吧，我的这个理念是吧，应该这样去要求，应该这么去指导是吧。练武术这些朋友最讲究这个了，非常好，我非常喜欢。好了，我们从火炬这儿就说到这个问题啊。当然说到这儿我们还得说一些，就是对会徽吉祥物火炬，我现在讲的要大家理解理解它的文化意义。哦，原来是说这些呢是吧。我们要欣赏欣赏它的美。你看我们从会徽到我们的吉祥物到我们的火炬，哪个放在那儿，你是前后左右看，怎么看怎么美，要欣赏是吧。 我们要尊重，是吧？为什么要尊重呢？它实际上是一个知识产权，是吧？我们国家辛辛苦苦设计出这些东西来，是吧？要给世界看，这还不够，是吧？光欣赏还不够，它成为我们的一个标识之后呢，我们会做很多产品，是吧？奥运会叫残奥会的，是吧？这很多这种产品，是吧？供大家进行什么呢？进行欣赏、使用、纪念。它的价格可能会比其他东西要贵一些，你买上一件就是对这个冬奥会的，是吧？尊重，就是对冬奥会的奉献。那好了，那怎么办呢？我们再往下讲，叫保护，是吧？有人做的没经过批准做，我们坚决不买。做出来的好产品，我们看到了那些卖纪念品的地方，是吧？我们觉得合适，在经济上我们又没什么负担，就买它一个，是吧？对冬奥会的支持，是吧？所以最后呢，我说这么做事是一种奉献。所以我讲这几个问题的时候呢，不光是跟我们的健身有关，跟我们的知识产权保护啊，跟我们对冬奥会做奉献呢，跟这些事儿也有关，是吧？给大家讲一讲。后边啊，我还想讲，在奥林匹克运动当中，不光是办奥运会、夏奥会，不光是办残奥会，这个奥林匹克运动还有一条叫什么？教育。我们今天的这个活动，那各位受体指导员，你们要注意，我们今天所办的，其实这是奥林匹克教育的一部分，所以奥林匹克的活动啊，很广义的，真不是就是那一块金牌的事儿，真不是就办个奥运会的事儿，是吧？它是教育，让大家都知道奥林匹克主义是什么呀，奥林匹克精神是什么呀，奥林匹克格言是什么呀？比如精神，什么是奥林匹克精神啊？团结、友谊、公平、相互理解，这是他的精神。这些都要教育我们的老百姓。哦，办奥运是这样的，这些东西实际上跟我们当代的正能量是相通的，是吧？比如相互理解，是吧？相互理解是什么呀？我知你的心，尊重，是吧？我们的言行礼仪，啊，公平，我们的竞赛，平时在一起活动，是吧？都是公平的，或者尽量公平。我们在教育的时候呢，一开始我跟大家说些这些事情。奥林匹克教育，是吧？讲究什么呢？是吧？体制、意志、精神全面发展，榜样的力量。我摘一段跟这个有关的，是吧？一个父亲对一个孩子的教育问题，啊，其实这里充满了奥林匹克的这种文化。他是这样讲的：我作为一个父亲，为什么要自己花那么多的钱让我的孩子去学习各种各样的体育项目呢？我要坦白一件事，我根本不是把钱花在孩子的体育上。你注意，他是这样描述的：就我个人而言，我甚至对孩子究竟参加什么体育项目都不关心。那么我的钱到底花到哪儿去了呢？是吧？第一个，我为孩子去运动场或体育馆，而不是在电子屏幕前待着玩游戏花了钱。那孩子干的是一件健康的事情，多好啊，是吧？他不要老在那儿玩这个手机啊。我刚才跟大家讲了，叫站如松，坐如钟。所以这个父亲他所谓的孩子，是吧？不是为了体育，是为了什么呢？我说是为了利用体育的文化和那种活动的形式让他更健康，是吧？你看这个父亲多聪明啊。你看他说了第二条，我为孩子学会照顾自己的身体花了钱。孩子学会照顾自己的身体， 你看奥林匹克的教育，那不是就是让孩子放飞理想吗？出去锻炼。你要知道，孩子自己出去了，或者让老师带着出去了，他就必须得自己照顾自己。老师不会帮着他穿鞋，老师不会帮他穿袜子，老师不会帮着他穿衣服。那么多孩子在一起，老师只是做个样子，衣服就是这样穿的，自己去做吧，孩子就会了。孩子们在一起，他会争先恐后的，哎呀，衣服应该这样穿，你不会，你不会，我帮帮你。帮了之后，他就会了。他要不会，他会丢人的。所以孩子都会努力的。你要注意，这孩子要搁在家里，在父母面前就不行。你的孩子什么时候能长出息啊？你干这体育，体育的教育多好啊，是吧？让你孩子学会自己去做事情，是吧？一些做父亲的跟我聊，我在家也这样去要求孩子呀，自己穿衣服，自己吃饭，那孩子就不听。为什么孩子不听呢？是因为孩子他不懂事儿。那么我们又会问了，孩子什么地儿不懂事儿了呢？因为孩子分不清站在他的面前的这个人说的这个话是父亲说的还是老师说的。虽然话都一样，但是对于孩子的脑袋里，他的脑袋里他分不清，他认为你这话是父亲说的，父亲说话可以不听，同样的话老师站在那儿他就必须听。所以我们说让孩子跟着老师跟着教练去做体育活动，他这本事立刻就长起来了。如果老师说你要回家之后你的父母告诉我你仍然不会穿衣服，你就不要跟我来练球了，你看这孩子马上就改了。体育就这么大魅力，是吧？这个做父亲的深知这种魅力，是吧？所以你看我们的体育除了健身还有什么功能？教育功能啊。所以这个体育不管怎么说，是吧？你看看人奥林匹克主义讲的这些，你就能够明白体育真是个伟大的东西。我们还跟大家再交流，你看这个父亲总结的非常有意思啊，他说我为孩子和他人协作成为优秀的团队的成员，胜不骄败不馁，我花了钱。这话说的多宝贵啊，是吧？孩子学会协作，是吧？那我们讲奥林匹克精神，我刚才讲了什么叫相互理解呀，这不奥林匹克精神吗？什么叫团结呀，是吧？团结有技术没有啊？有啊，有技术啊。没技术怎么团结呀？光想团结行吗？那也不行，得有技术。那这学生都得学习。你比如说接力跑，一前一后，我们拿着棒，是吧？你是上手还是下手，它是有规定的，是有技术的。它不仅告诉你上手接棒还是下手接棒，还得反复练。因为这个技术啊是在运动当中使用的，就是它每一瞬间都在变化，不是原地我给你这棒，我上手给你，下手给你。运动的时候，我们两个人的速度在什么时候去交接棒呢？一定在两个人的速度都处在比较高速的情况下交接棒，而高速运动当中又特别不好的交接棒，那怎么办呢？就得不断的练习。这是什么呀？协作。你看如果这种协作过程经常的互相的理解团结啊，那就知道哦，协作是获得胜利的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吧？那我成为优秀的团队的成员，我们赢了，我们当然高兴了。我过去当运动员的时候，说起这都是可笑，参加的全国的比赛，这个接力队获得了非常好的成绩。你知道他们回来时候干什么呢？回到宾馆，四个人泡在一个澡盆里，在那里高兴，是吧？一块在那洗澡，说明什么呀？赢了，

FM 100.6 FM 100.6 京津冀之声。2015年7月31日，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的国际奥委会第128次全会上，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宣布，中国北京获得2022年第24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主办权。北京创造历史，成为第一个既举办过夏奥会又举办冬奥会的城市。 每天6点、16点 ，FM 100.6，京津冀之声里，一起来做奥运东道主。 欢迎继续收听《奥运东道主》，孟莹主持。 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继续为大家带来的是北京市全民健身科学指导大讲堂暨北京市社会体育指导员岗位再培训直播精彩内容的回顾。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首都体育学院的赵丽教授为大家带来的北京冬奥会与奥林匹克运动的健身理念与技术。 你看这父亲又说什么呢？我为孩子已经筋疲力竭而想放弃的时候，但最终又坚持下来，花了钱，这是意志品质问题。他已经很累了，但是教练说加油，输要输得有光彩。当你筋疲力竭的时候，观众还在喊加油加油，是吧？你虽然没得了第一，你跑下来了，特别是当你没拿到第一，但是这个成绩已经超出你过去的成绩的时候，仍然特别值得高兴。那对疲劳的感觉，对于特别疲劳的感觉，几乎只有在体育运动当中可能遇到，在其他的活动当中很难遇到像体育这种极度的疲劳，是吧？你干什么活动的时候能像体育这样啊，大口大口的喘着粗气呢，几乎都跑不动了呢？要不是在体育活动，你喘的稍微的急一点，你可能就不动了。体育当中不行，你还没到终点呢，你还没有听到结束的哨音呢，你必须还得跑，你必须还得跳，是吧？如果一个人在这种环境下经过磨练，那就相当于在大风大浪中锻炼过，是吧？那么在做其他活动的时候，他就觉得我永远不会有在体育活动当中遇到的那种疲劳，这都是小菜。所以这个父亲说希望自己的孩子意志品质更坚强，那什么呢？就让他精疲力尽一次吧。这是在你的父亲的身边是永远体会不到的。你的到这儿，你父母早就歇会儿吧，是吧？别扑腾了，是吧？一定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说，哎呀，锻炼人的是吧意志品质多好啊。他还讲，我要为孩子明天需要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艰苦努力和训练才能获得冠军，而不是一夜之间就获得成功而花了钱，让他知道这一生做事都是经过持续的艰苦奋斗才能够获得。这体育多好啊，是吧？你如果能够像这个父亲这样，是吧？这样修炼这个孩子，你以后你就放心吧，这孩子离开你一定是个聪明的孩子，一定是个有智慧的孩子，一定是个坚强的孩子，一定是一个充满能量的孩子，他遇到什么艰苦他都能够克服。体育真是个很值钱的东西，是吧？所以我们在翻回第一页的时候，他说作为一个父亲，为什么花那么多钱让孩子学习各种体育项目呢？我要坦白一件事儿，根本不是把钱花在孩子的体育上。就我个人而言，我甚至对孩子究竟参加什么体育项目都不关心。那么我的钱到底花在哪儿了呢？ 大家会奇怪，赵老师，您给我这么一大段话，怎么就不说他锻炼的事儿呢？其实我摘的这句话有16句啊，注意，我有16句啊，我在这儿只给大家显示了这么几句，就是想说体育的教育作用，对人的教育的作用。其实他这里对身体的这种榜样问题他也讲到了，他说我还能说出更多花钱的地方，但是简而言之，我并没有为体育花钱，我花钱花在了伴随体育而来的发展孩子终生受用的体育的品格。就目前我所观察到，我认为花这些钱相当值得的，是吧？我说到这儿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国家有一个很著名的人啊，叫莫言。这莫言挺有意思的，他大家知道他获得了诺贝尔奖啊，是吧？他有一段话，他说我字丢了他左上角那一撇儿，是吧？那丢的是什么呢？他就问很多人，是吧？那个商人说那是丢的财富，各种各样的人根据自己的体验都去做各种各样的描述。这莫言最后说，他我觉得丢的是健康跟快乐，所以这我就不存在了。我这句话引莫言的话就是补充到这里，其实这个父亲他在这个过程中他有16句话呢，那么这16句话呢都是在讲哦，体育还有什么什么什么，这跟奥林匹克的教育息息相关，和我们老百姓的锻炼息息相关，我们都可以从这里获得启发。好了，那么除了这些以外，我们还可以看到什么呢？是吧？就是冬奥会它对健身的很多很具体的这种效益。你比如说它是在寒冷的环境当中进行运动，寒冷能给人什么呀？能给人一个寒冷的刺激，能让人在寒冷的刺激运动当中产生适应，人就可以不怕冷了，是吧？我们一说锻炼叫夏练三伏冬练三九，那这一定会让我们能够体验和获得在寒冷状态下抵抗寒冷的能力，使我们的身体的适应性更强，有点凉风对你没有任何影响，是吧？我们还能什么呢？在冬奥会我们看看这些活动，它是在高速运动当中进行，它借助自然力那个冰雪，是吧？它能够高速的运动，能提高人什么能力呢？协调平衡灵敏的能力，是吧？人岁数大了，这平衡掌握不好了，灵敏不好了，是什么叫灵敏呢？灵敏就是随机改变身体运动方向的能力，是吧？如果你这能力不好了，走的路上碰着个障碍物，你躲不开呀，要有一个车向你撞过来，你都不知道怎么躲。你看那冰球运动员，滋溜滋溜滋溜滋溜，运球的人就想方设法摆脱你，防守运动员想方设法要把你堵住。谁规定进攻应该怎么走啊？谁规定防守应该怎么走啊？都是很随机的。这人有了这本事，叫人的灵敏性好，那怎么办呢？锻炼吧，是吧？你看冬奥会这些项目对人这种特殊的能力它能够培养出来，寒冷高速，在高速当中把握住你的平衡，是吧？我们知道有速滑，还有什么呀？短道速滑，在那么小的100多米长的这种跑道中，嗖嗖嗖嗖嗖来回转，在那种弯道上那么小的弯，是吧？那个半径上走不好你就出去了，平衡把握不住。那你要是做这些能大到提高你的这种能力，还能发展人什么呀？耐力。其实滑雪15公里是吧， 更长的距离，是吧？30公里，那个就相当于我们旱地的马拉松，它甚至比马拉松还难。你看运动员那么长时间的，是吧？在那雪面上，1/3平路，1/3上坡，1/3下坡。下坡它能够利用点那个重力，上坡它的玩命的手脚并用在那折腾，是吧？哎，耐力啊，要经常做这种运动的人，他的耐力一定非常好，还能锻炼他什么呢？精准。在我们说的七大项冬奥会的项目当中，有一项叫两项，冬季两项。冬季两项什么意思？又滑，滑着滑着停下来打枪，是吧？能控制住自己还能打准，多难呢，是吧？大家知道那个射击，那射击什么条件，身体条件能射击得更准呀？哎，拿起那枪来平平稳稳，是吧？能控制的心跳比较慢的情况下，你要是打得好，能控制在两个心跳之间扣动扳机，注意我说的话，是吧？你心脏扑腾扑腾，在扑腾和扑腾之间砰给一枪，这可能打准的概率就比较高。你要心脏正跳呢，扑腾你一打，你这一枪打不准的可能性就会比较高。你想人滑雪蹭了蹭了蹭了蹭了滑半天，那正喘气呢，哈哈哈，那心脏咚咚咚咚咚，他还得打准，多难呢？要比我们一般的射击那要难得多。当然这靶的距离啊大小啊可能也受影响，但是它难度会很大。能锻炼什么呀？人能够控制好自己，在这么难的情况下他能够打准这五枪，砰砰砰砰都打准，起来就跑，是不是？你看冬季这种活动对人的能力要比夏季奥运会要求会更高，对身体的控制，是吧？自由滑雪高台蹭起来了转几周，是吧？转多少度然后蹭下来了，是吧？那这就厉害，是吧？还有我们的一些滑雪，你看看人家这种自由的这种翻滚障碍的，是吧？对身体的控制真是太高了，太难了。当然了，对于我们来讲呢，也不一定追求的这么多难度，但是你知道这对一个运动员的锻炼来讲，是吧？我说准确点，训练来讲是提高了很高的要求。对于老百姓，我们只是能够一般的滑滑速度滑冰，滑一滑高山滑雪，参加了锻炼提高了能力就可以了，是吧？不一定非要玩到那么难的程度。那么除了这种锻炼以外呢，这个说到这儿的时候呢，我就说我们的老百姓如果组织去玩，要特别注意的就是安全。我在这里跟大家说，北京市就这两年大量的组织我们的老百姓跟学生去体验滑雪，去体验滑冰，我们要特别的注意了，是吧？你比如在坡上往下滑，是吧？哎，看看底下有人没有啊，是吧？你这水平就不行，你这底下还有人呢，你一滑一倒就跟人撞到一块儿了，是吧？你要倒的时候，是吧？应该注意你倒的方向，是吧？对还是不对？这样呢，既不容易伤着别人，又不容易伤到自己。水平不高的时候呢，最好在初级道玩，如果上冰场，在冰场上边上玩，别进人那个大圈圈滑得快的那地方去玩，你又给人碍事儿，还容易伤着别人，伤着自己。好了，我们讲呢，奥林匹克呢，讲它的这个冬奥会的时候呢，我不得不把奥林匹克运动最核心的东西，健身和它的文化，给大家做介绍。这些东西如果给了我们的老百姓，我们应该深刻的去理解，真不是就说一个金牌的事儿。我这儿有一段文字，这段文字呢是2018年国际奥委会教育委员会主席寄予北京奥林匹克教育，他说什么呢？希望北京获得第二块奥林匹克教育金牌。 如果我们获得这块金牌，比运动员在赛场上获得那块金牌还宝贵，并为世界留下中国特色的奥林匹克教育遗产。我今天说什么呢？就是说这个事儿。现在呢，北京市奥林匹克教育呢，现在正在加紧进行，都到哪儿呢？要进社区，进学校，写教材，加快冰雪人才的培养。北京市在做这件事呢。进社区靠谁呀？就靠我们的社会体育指导员。今天我跟大家说了，明天回去这些社会体育指导员就应该给大家讲奥林匹克的这些事情，让更多的人了解和参与奥林匹克运动，而不是走到赛场，仅仅是到赛场得金牌。你宣传这个，就把全民健身就往前推了一步。冰雪体验进学校，我们多少孩子现在在接受这种教育，很多学校都有这些，是吧？体现旱冰，那么怎么办呢？让学生去玩，去体验。政府投了很大的资，把我们的学生冬季都给拉到冰场。要没有冬奥会，我们很少有人，特别是青年人，能体验到这种情况。我们的学生要努力的去体验。还有什么呢？为了做好这教育工作，写教材。我呢，就为北京的中小学写了一段叫《京奥冰雪》，这是为小学生写的。还有一个主编是专门为这个中学生写。那么我为了写这个，就给儿童们写呀。这里头各种冰雪的那运动能够开展的，它的基本技术、它的文化这些东西，都用儿歌和图画来表示出来，就是为了更好的在北京市宣传、教育、普及这种冬奥会的问题。还有什么呢？专业冰雪人才要加快培养。我是首都体学院的老师，我们学校为这个专门成立了一个冰雪的教研室。这冰雪的教研室引进了好多我们国家在冰雪方面的过去的全国冠军到我们学校来教来，体育大学也引进这方面的人才，现在已经从一个教研室发展成一个冰雪的学院。什么意思？你要想做好这方面的工作，你就要有大量这方面的人才，能专业的讲解普及教育。那现在呢，我们北京市奥林匹克教育把这方面给做出来，而且现在首都体学院呢还专门培养了这方面的专业的学生进行专业的学习。你要过去体育老师或者我们的俱乐部说你这有没有专业学冰雪的，没有，怎么办呢？那就是要到外面去请，或者现学现卖。现在培养的都是专业的学生，将来你就会知道了，这些人到学校去当老师，这些人到冰雪场地上他是专业的，他能够更好的教你做这项工作。好了，这是奥林匹克教育，如果这个做好，叫第二枚奥林匹克教育金牌。说到这儿了，我们想跟大家再说两句。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他说什么呢？只有经常参加体育运动的孩子才能感受到运动的教育价值和健康价值。我们希望通过为这些孩子提供更好的运动设施和机会来激励他们。奥林匹克教育是促进认知发展的教育工具，指导社会行为和团结社区。这就是奥林匹克通过这些使我们呢从孩子抓起就能够把孩子的教育做好。说起这来，我想我们的社会体育指导员在各个社区那一定是有感受的，在学校的老师一定是感受的，我的感受比你们还强烈啊！为什么我有这种感受呢？北京市这些年各个区县经常在财政上要立项，凡是立项你说到增加体育设施，特别是增加这个冰雪这方面的 活动和设施，基本上各区县的财政局都是无条件通过。所以北京啊，就借着这个冬奥会，真的就把冰雪这个项目啊，能做的提高一个很高的层次。你看这个习近平主席到五棵松那儿去看的时候，我们的很多孩子打冰球，你看就短短的几年，这些孩子已经做得很不错了。好了，我又给说了一句，体育是教育独生子女形成完美性格的良方。我不敢说它是名言，但是我打心里体会到它的重要意义。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作为一个父亲，我也有孩子呀，是吧？我的孩子最小的时候很小很小，一上小学他选择的第一个项目，我给他选的就是练武术啊。练武术干什么呢？先给我站直了，站如松坐如钟，练点力量，练点灵敏，练些平衡，是吧？他练什么动作我不在意，我是练习武术的价值。我后来又替他选一个项目，跆拳道。跆拳道干什么呢？打呀，是不是？让孩子练的勇气啊，互相的对练呢，啪啪啪啪 啪。后来还练什么呢？带孩子练点篮球。还练什么呢？到健身房练点块。我引用那个前头讲的那个父亲所讲的话，其实那些话我早就理解，我早就实践过。孩子长到现在，对于我来讲最高兴的就是他理解体育的文化，他实践体育的文化，他有一个健康的身体，他快乐健康，这就是我到现在为止最快乐的收获。好了，我想呢，我今天跟大家就交流到这里。我们今天讲的什么呢？从冬奥会开始讲我们国家对办冬奥会的，是吧？那个真情，那个真心，那个努力，我们要达到什么样的目标？由此啊，从冬奥会我们习主席的关注，我们又把问题引到体育强国的建设上来。从体育强国建设，我们才知道冬奥会只不过是我们国家要做体育强国的路上的一个片段。那么在这个片段我给大家交流完之后，我们又讲什么呢？哦，原来奥林匹克运动当中冬奥会也是它当中的一个亮点而已。真正的奥林匹克运动讲的真是一个主义，就是身体要好，意志品质要好，我们的精神状态要好，是吧？由此引到我们的，是吧，受体指导员要正确的理解奥林匹克运动，把这些东西，是吧，要附属到我们的日常工作当中。对全民健身的奉献就是对冬奥会的奉献。最后又讲了一些关于奥林匹克教育的问题，这一切其实回归到现在，是吧，都是为了，是吧，莫言那句话，是吧，把我们的我字那一撇儿给补上，是吧，让我们的工作更好。谢谢大家。 感谢收听孟莹主持的奥运东道主，欢迎明天继续收听。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京津冀。 吃了吗您？您怎么走啊？干嘛去啊？ 明天上午你有事儿吗？没事儿咱俩溜溜小花园。 菜市场买点菜，行，有功夫带妆。 真实可信新鲜及时，三地同一声，早安京津冀。 早安京津冀 FM 100.6京津冀之声，三地媒体联手打造真实可信新鲜及时的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早安京津冀。